第104集，从动机出发。入场观众都经过安检，但进入车库的车并没有， 而且是主办方的车。为了防止观众入场后去后台骚扰明星，一旦入场就会跟其他区域完全隔离开，无法在场馆内活动。但如果是演唱会的相关工作人员，不但可能在主办方、嘉宾、设备组、媒体组的车里放入炸弹，用各种设备箱或物资将炸弹掩人耳目地带入场馆，还可以用工作证在场馆内自由行动。 他们的车跟观众的车是分区的，一共200多辆车，全部停在负一层。 马上带试纸去检测离子质谱。 邱岩叫来蔡强，带上一组人去检测爆炸物。硝基类炸药是现在最普遍的一种炸药，只要爆炸物曾在某个物体上停留过，短时间内用试纸加上仪器就能检测出硝酸根、氨根、磺酸根等离子。 啊，希望强根人尽快抓到人啊。 即便他抓到人，也只是解除了炸弹被提前引爆的危机。 仁义看了看表，心急如焚。 哎呀，只有半个多小时了。现在连疏散群众的时间都不够了。 谭浩辰啊了一声，紧张地抖着腿，大把地往嘴里塞零食，小声说。 我们可一定要找到啊。 把这个行动轨迹图给我打印一份，我要跟设计图对比，至少能排出一些地方。 哦，好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您是哪位啊？ 我是体育馆的工程师。 这时仁义的对讲机响了起来，许进说道。 我们已经检查了结构柱、锅炉房、配电室、储电机组等地方，没有发现炸药。歹徒果然不会把炸药放在这些目标大的地方，但以防万一，我们会继续排查。警察那边有什么进展？ 他们应该很快就能确定带入炸弹的车辆了。我们还在对可疑的地方进行排除。 好，随时沟通。 龚应贤坐到了一边，双手抱着脑袋，反复回想着紫燕在视频中说过的每一个字，甚至连语气的变化也在细细推敲。仁义看着眉头紧皱、脸色苍白的龚应贤，心里十分担忧，却难受地发现了自己没有关心的立场。邱岩走到龚应贤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别急，冷静下来想。 龚应贤点点头。 紫燕，是那个人吗？ 不是。 你这么肯定？ 根据刘大勇的描述，那个人有严重的强迫症，紫燕没有显示出强迫症的倾向。而且宋居涵是青年歌手，紫燕听他的歌年龄应该不超过35岁。紫燕介绍自己为卑微的使者，却又说他在传递神的意志。潜意识里他认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只有神，而他在人间是神的代表，是唯我独尊的。他的言辞中也充满了自负和自恋。他的这段视频和这次爆炸事件的策划，包括他说话时配合的手势和动作，都体现出他强烈的控制欲和表现欲，种种侧写都不符合当年那个纵火犯的特征。那个纵火犯18年来销声匿迹，甚至极力掩盖自己的存在。如果他是紫燕，他会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自己的壮举。这种需要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尽情表现自己，获取所有人的关注和崇拜的心理，是邪教领袖的普遍特征，也是他们的魅力来源之一。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个人。 听完龚应贤的分析，仁义倒抽一口冷气。这场跨越18年的错综复杂的犯罪，这重重迷雾之后到底掩藏着一个怎样可怖的真相？ 现在让我疑惑的是，究竟紫燕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判断一个人是邪恶的灵魂？ 这个问题令所有人都愣住了。 从动机出发才能判断他的行为。 他们之前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在正常人的意识里，邪教所做的一切都是疯狂的、非理性的，以正常人的思维是难以理解的。但现在他们必须去理解。 他们不是一个纵火痞联盟吗？纵火本身就是他们的信仰啊。 也许紫燕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也许其他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但邪教在控制人的时候一定是以一个正义的理由，紫燕需要这样一个理由来凝聚群体，并用这个理由洗脑所有人，让他们失去自己的人格，只具备群体心理。而群体也需要这样一个理由，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发点，当外部对他们进行打击时，他们会用这个正义的理由为自己找借口，然后凝聚力更强。所以紫燕绝对不会说我们是因为乐趣而杀人，只会说我们是为了用火净化邪恶的灵魂，反复地说，不断地说，直到他自己和其他人都相信。 我把近10年所有纵火案都调出来，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组织犯过的案子，也许能找到他们对邪恶灵魂的判断标准。 他们不可能掩人耳目那么长时间。我认为这个组织真正形成组织，跟赤天使这个网站的传播力有关，所以把范围缩小到5年。 如果紫燕不是当年那个凶手，他为什么要戴着鸟面具？应贤，他戴那个面具可能是为了你，为了搅乱你的思维。 对，对，他从视频一开始就以一种与我们对话的口吻在阐述，无论是那个面具还是他说的话，都让我们觉得他针对的是我们，是在向我们报复宣战。但这也许只是他迷惑我们的手段，用来局限我们的思考。其实我们始终没明白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。 动机 是报复吗？是挑衅吗？只是纯粹的想要犯罪吗？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 普罗米修斯，传教士，火，燎原。 龚影贤反复呢喃着紫燕在视频里提到的几个词，陷入了更加深度的思考之中。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地试图为自己手头的疑问找到答案，仁义在一旁反复踱步，他不停地看着时间，他既为自己此刻的无能为力感到恼火，又为毫不留情流逝的分秒而感到恐慌。这不是普通的新年倒计时，这是几万人生命的倒计时，他们绝对不能失败。这时蔡强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找到了运送过炸药的车，是负责主舞台搭建公司的其中一辆器材车，现在已经出发去找负责人。尽管找到了涉事车辆，但这并不算一个好消息。这种公司由于承接项目大小不一，所以现场搭建这类体力活通常不会雇佣专职员工，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，未必能很快找到歹徒。张队长那边马上通过监控锁定了涉事车辆，这辆车今天出入了场馆3次，接触并搬运过器材设备的一共有11个人，都是青壮年的男性。 这个人看着可疑啊，有几次好几次左顾右盼的，好像在观察什么。 把他的照片发给蔡强。 龚博士，国内过去几年的火灾案件我这里之前总结过，但量太大了，我需要关键词缩小范围， 筛掉那些欠发达地区失火、报复性纵火、纵火者年龄超过45岁、大规模火灾、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次生火，专注于1、2、3线城市，以火为第一或主要犯罪手段，能够由一个人引起的在赤天使上有较多文字或影像内容的火灾。 谭浩纯又往嘴里塞了一把瓜子仁，用力搓了搓双手。 发给我吧。喂， 只剩不到半个小时了，如果还不能确定炸弹的位置，真的来不及了。 再给我点时间。 龚警官，袁队长。 这时何故那头有了进展，两人赶紧跑了过去。